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岂止可惜视而无味，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想留住谁？ 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离开你，什么事都难一点。风来了，云就会少一点。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本周北京进入了冰冻周，将出现持续低温天气，寒冷再次升级，平原地区降至零下四摄氏度至零下二摄氏度，最低气温徘徊在零下十一摄氏度到零下八摄氏度之间。国家统计局消息，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是2000年以来历史第二高值。港珠澳大桥香港接线的路面铺装及道路设施顺利完工，余下进行的工程包括交通管理及监察系统的最后安装测试及其他配套设施的收尾工作。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称，山西迎来复兴号列车，北京西至太原南间 G601 等次高铁将更换为复兴号标准动车组。陕西西安落户新政试运行，大中专毕业生落户西安只需要提供毕业生本人身份证、毕业证，就可就近到派出所办理。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迎来入冬最低温，达零下41.5摄氏度，同时出现了冰雾天气。2018年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匈牙利公开赛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又锁定了两项冠军。为了更好地留住人才，西城区总工会重点对在两节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进行慰问，并在两节期间建立工会探亲访等推广奖励制度。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今天 晨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痕迹。虽然 来自于蔡琴，你的眼神。说到蔡琴，其实她也算是一个选秀歌手。在1979年台湾海山唱片公司主办的民谣风歌唱比赛，前五名可以得到一把吉他。当时正在读大学的蔡琴为了这把吉他报名参赛，最终夺得了第四名。进入乐坛之后，她凭借你的眼神等等这些歌曲爆红，因为嗓音低回委婉醇厚沉稳，极富感染力，因此被誉为丝绒歌后。 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不爱你呗，说你也爱我、哦、I love you， 永远不愿意被失去你，不可能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把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月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I love you， 一直在这里陪，一直在爱你，永远都不

爱是更畅快，爱还

定的父爱如同结实的大树为小树苗遮风遮阳，纵使因为环境艰难而陷入困境，他也一定会冲破一切阻力，为他脚下的小树苗保驾护航，因为他知道总有一天会风和日丽，幸福就在不远处。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我觉得不管是创业也好，还是在一家比较好的平台发展也好，就是首先自己要坚定自己的目标，

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池旁边一榕树上，知了在深深叫着夏天。操场边一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有的他有他有我有，心儿一个嘿嘿嘿，心儿一个嘿嘿嘿。你不用介绍你，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啊，比什么都快乐。 只怕给多知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怎奈何你身旁有个他，他的身旁有个他。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本周开始，中小学将陆续放假，工作日早高峰，校园周边交通压力将逐步减小。另外，各大滑雪场、冰场仍是周末出行热点区域。北京首座双塔双锁面斜拉桥复兴大桥工程全部完工，交通信号灯、路灯以及景观照明也已调试完毕，日前正式通车。颐和园圆明园所在的海淀青龙桥地区冰雪嘉年华活动开幕，在为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将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发动地区居民和中小学生了解参与冰雪运动。北京社会心态分析报告发布，调查显示，北京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差距较大。虽然58.6%的北京居民理想子女数为两个，但仅有10%的北京居民实际生育两个孩子。首尔所儿科医联体和朝阳区儿童医联体覆盖了北京朝阳区内及远郊县的儿童医疗和保健。作为北京地区过年期间民俗品牌展会，老北京年货大集即日起至2月10号将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近日，门头沟住建委开始对2018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进行招标，相关改造工作即将开始。今年春节期间，旅游线路价格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出境游价格综合指数将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值，与2017年春节黄金周相比上涨4.5%。 是谁在敲打我 窗？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快乐。

想就在不远的地方，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也不会觉得漫长，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 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而对孩子最大的保护莫过于保护好他的心灵，那是他未来人生的无限可能性。正是父母把我们培养成人，为我们操劳了一生，在我们成功时第一时间送来祝福，在我们无助时也是他们在身边给我们鼓励。 所有勇敢。

在当今这个凡事都讲效率的时代，冗长又没有重点的语音会让人抓狂，毕竟大家都挺忙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听你多啰嗦。爱发语音的人也希望你能够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如果别人不方便听，还是不要乱发语音了。